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，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，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齐泰与黄子成、方孝孺共商削藩大计，台湾使鲍昭此前到访北平，但并未发现朱棣有什么劣迹。齐泰与黄子成一筹莫展，方孝孺却在鲍昭的奏书中发现了一个可乘之机。这奏书他二人看了几遍，都没有发现什么能用之言，方孝孺怎么一下子就看出了门道呢？齐泰、黄子成顿时一怔，但方孝孺虽然带着笑容，言语之中却并无戏弄之意，二人遂马上端正坐姿，洗耳恭听。方孝孺问道：二位大人可有注意奏书中所提刘瑾会葛城一事？两人一时莫名其妙，此事他们也都看了，无非是刘瑾结交燕府属官，葛城对其语焉不详，含糊其辞。这葛城摆明了是受了燕王指示，与刘瑾虚以委蛇，与燕王劣迹有什么关系呢？方孝孺见二人不解，便接着说：鲍尚书采访北平之意，燕王必然心知肚明，燕王自是不愿意被削，因而不能在鲍尚书等人面前落下把柄。这葛城身为长史，乃燕府臣属之首，他若一心向着燕王，见刘瑾时必然慷慨陈词，尽言燕王的好处，要是与采访官员语焉不详，虚与委蛇，岂不是徒让朝廷觉得其心中有亏，进而燕王也有不轨之举？以燕王之英明，岂会命葛城如此做派？依我愚见，葛城之举绝非燕王授意，看其表现，必然是知晓燕府些许内幕，欲待举报，却又怕燕王知道；欲隐瞒不报，又怕他日燕王行什么不臣之事，自己难免遭受池鱼之殃。刘瑾一家试探，他心中更加犹豫，所以顾左右而言他。听完方孝孺之论，齐泰、黄子成顿时恍然大悟，没想到这么一个语焉不详之中还有如此的奥秘。齐泰一拍桌子道：方先生慧眼独具，一语道破其详，我二人所不能及也。但黄子成还是摇了摇头：唉，只是葛城毕竟没有坦白呀，仅以含糊其辞，可定不了燕王的罪。 方小如缓缓地分析道，就算他坦白定罪，也不可能仅凭着一面之词啊。其实朝廷薛焉决心已定，葛城是否举报无关紧要，此人之用非在当下，而在朝廷动手之时，有他相助，可知燕王虚实，所以对他不需急于一时，只需接下来咱们对燕王步步进逼，他必心神大乱，等火候一到，不需我们特地去说，他为免遭池鱼之殃，自会知道该如何抉择。黄子成问道，那这火候？火候那就要看上李兄的了。方小如转过头来对着齐泰说道，接下来嘛，上李可以以练兵备边为名，进驻北平四周，并找理由将朱棣的燕山三护卫逐步削减，如此一来，燕王就是只猛狮，也被朝廷关进了笼子。至于区区葛城，见此情状，自知燕王被削不可避免，到时候只要朝廷略施小威，其必幡然醒悟，何愁其不跳出来举报呢？齐泰听了笑道，好说，过几日我便进宫面圣，请陛下下旨。见方孝孺三言两语便抹去了报招奏折的不利，黄子成心情大好，于是对着二人说道，近日一宴收获良多，我三人忠心为国，苍天必定相佑，只要除了出藩，朝廷再无内患，昔之革旧鼎新也无隐忧，我等此番便以茶代酒，共饮此杯，愿我大明蒸蒸日上，国运永昌啊。北平燕王府密室，朱棣的脸色阴沉得十分吓人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朝廷连发调令，北平部按都三司掌印全部换人，工部右侍郎张炳任北平布政使，山东按察使陈英平调北平，而都指挥使一职则由河南都指挥使谢贵接任。这三人朱棣先前都不熟悉，待上任后略一接触，除了陈英还比较好说话外，张谢二人都是表面恭敬，骨子里冷淡，并且他们私下还派人打探燕府动静，摆明了就是朝廷派来对付自己的。正当朱棣为北平官府被朝廷控制而忧虑不已的时候，新年一过，大同又传来了惊天消息。大同参将中府都督同知陈志参劾代王朱贵品行暴躁，虐害军民，朝廷得奏，马上将朱贵废为庶人，囚禁于大同代王府内。尽管朱棣也曾经听说过这位十三弟平常做事有些出格，但他于此敏感之时被削，朝廷又岂是为了惩戒这么简单？紧接着朝廷诏旨又下，重申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力士，朱棣是又惊又惧，无奈之下只得称病不出，暗中召集三子与诸位心腹，日夜筹谋应对之策。但这应对之策又岂是那么好想的？接连几天大家绞尽脑汁，却都觉得无计可施，今天密议了半日，又是无果而终。正当朱棣叹气之际，朱高煦终于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大叫道，父王还想什么呀，索性反了算了。胡说！朱棣吓了一跳，连忙喝道，你个逆子，你想让我燕府满门被抄斩吗？在场的其他人也都纷纷变色，虽然这里是密室，在场的也都是燕王最亲近之人，绝无泄露之余，可这样的话一经出口，仍然让大家觉得坐卧难安。朱高煦却丝毫没有被朱棣的喝骂吓倒，反而越发的激动，父王，事情明摆着，朝廷这回不会放过咱们了，眼下那个谢贵张炳天天在城内收买人心，再拖下去北平就是朝廷的了。 朱棣起身大喝，北平本来就是朝廷的，你我都是朝廷的臣子，是朱家的子孙，再敢说谋反二字，我先斩了你的逆子。见到朱棣这么说，朱高煦只得闭嘴，但一脸不服，却依然毫不掩饰。方才讨论之时，道衍一直沉默不言，待朱棣呵斥完朱高煦，道衍又隔了许久方才叹了口气说道：唉，二殿下之言确实孟浪了一些，只是眼下局势确实凶险，谢贵、张鼎已经接管北平军民事务，留给王爷的时间已经不多，若王爷再不拿出对策，等到朝廷府越加深，王爷就是想拼死一搏，恐怕手下也已无可用之人了。师父之意我明白。朱棣伸出一只巴掌阻止了道衍，然后略一思忖，深吸了一口气道：我已经想好了，明日上奏朝廷，请陛下允我进京。什么？朱棣此言一出，满屋之人无不瞠目结舌，就连道衍也面露诧异之色，大家都不可思议地望向朱棣，似乎都以为这位王爷是说错了话。只见他一脸肃然，一双眸子深沉如水，透射出一片冰寒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经历一场倒春寒，京城的天气又转好了。过了二月初二龙抬头，拂面的东风已经是温暖宜人。这一天，三山门外的码头前人潮涌动，一应鲁布仪仗依次排开，礼乐锣鼓也是敲得震天作响。燕王朱棣的车驾渡江进京了。燕王进京之事早已轰动京师，当初看到朱棣自请进京祭扫孝陵的奏本时，建文帝差点没把眼珠子给掉出来。眼下三王被削，燕王更是被朝廷视为首要大敌，他此时要求进京，而且还将三个儿子悉数烧上，实在是让建文帝摸不着头脑。在将奏本完完整整看了两遍之后，建文帝马上召见齐泰、黄子成、方孝孺以及刚刚被升为督察院左右都御史的景清、练子宁等一众心腹商讨对策。众人得知燕王竟自请入京，也都是惊诧万分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过了好一阵，几位大臣方才展开热烈的征讨。齐泰与景清反应最为激烈，认为此乃燕王自投罗网，而且连三位儿子也一同前来，那朝廷正好借此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志不济也得悉数扣于京师。黄子成和练子宁则大惑不解，实在不理解燕王怎么会选在这个时候进京。他们怀疑燕王不过是有意试探朝廷的态度，一旦朝廷准奏，他便立马兴兵作乱。因此上练子宁建议立刻发密旨给张炳、谢贵等人严加防范。方孝孺则从道义的角度出发，认为燕王以祭扫名义请求入京，朝廷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，不如先准了他，若其真敢入朝，则再审视而动，亦不为晚。建文帝也是一阵迷糊，他实在搞不清这位四叔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要是燕王真敢来，无论从哪方面看，自己也是占了主动。经过一番讨论，建文帝终于下旨准燕王近日进京。 同时他又连发密旨，令河北各地严加戒备，以防燕王作乱。待到燕王车驾渡过淮河之后，建文帝君臣才最终确信燕王这次真的是要过来了。尽管仍拿不准燕王的真实用意，但朝廷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安排。这日一清早，安王朱颖等皇室亲族便在江边迎候，不过朱棣却并未回城中的燕王宅邸，而是在京中招摇过市，只把个偌大的金陵城兜了一圈，才从聚宝门出城，绕上中山孝陵祭扫太祖。这一路之上，城中市民扶老携幼，一沾这胆大如斗的燕王的风采。朱棣上得中山，带着朱高炽三兄弟在孝陵是大哭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极尽哀悼之情，直到天色已黑方才回城。按制，亲王入朝当日应宿于奉天门外东耳房，于次日早朝见驾。燕王车驾一进皇城，御用少监王悦便将朱棣与朱高炽等人引至了耳房内歇息。王悦乃是建文帝亲近内官，本是被派来暗中打探消息的，朱棣对此心知肚明。王悦见朱棣不像别有举动的样子，也便放了心，最后笑道：王爷父子此番入京，不光皇上，连皇太后他老人家也是欣喜万分，明日上朝一罢，皇上还要请王爷父子去觐见太后，还请您老人家事先有所准备。 那是自然， 听说太后喜欢吃北平的马牙松和平婆果，此番进京本王特地各带了四筐，明日便送到慈宁宫里头去。 哎呦，承蒙王爷如此挂心，太后知道了必定欢喜。 王悦又是一躬，再应付几句，遂宽心告退。待王悦走远，朱棣的满脸笑容逐渐凝固，过了半晌方哼了一声，冷冷地将门关上。明初长朝之地为华盖殿，不过今日燕王进京，百官便先于华盖殿行礼，方随同建文帝一起赴奉天殿，等待燕王到此处行入朝礼。这天凌晨，朱棣便已换好了觐见时应穿的亲王衮冕服，与三个儿子一起在耳房中等候。过了一阵，建文帝驾临奉天殿，百官按班侍立完毕，尹礼官便来迎燕王进宫见驾。朱棣等人随着尹礼官进了东角门，沿着御道登上了丹池。丹池上的王座早已设好，朱棣径直就坐，朱高炽等人也于拜位上站定。此时礼乐奏响，暗制朱棣与朱高炽等人将行四拜之礼。然而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，只见朱高炽等人仍是面北而跪，循规蹈矩行了四拜之礼，但朱棣却立于拜位，竟只作了一个长揖，却是不拜。丹池两旁顿时一阵骚动，京中文武早已对朱棣进京充满了疑惑，认为这位亲王此来纯属是自找麻烦。而今燕王不仅来了，居然还登殿不拜，这不是无罪找罪，等着建文帝收拾自己吗？此时殿外的官员们个个目瞪口呆，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对燕王的大不敬之举惊诧不已。不过按照制度，朝官四品以上方能进殿侍立，站在丹池上的都是些五品以下的小官，期间虽不乏督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，但此刻也都只顾吃惊，竟是没有反应过来。位于朱棣身后的朱高炽三人此刻也是胆战心惊， 父王此举同样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意料。几个人实在不明白父王这到底是在想什么，但是他们也不敢多说，只管自顾自地按制行礼。等到行完了礼，内赞官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，他也被朱棣的不敬之举吓了一大跳。无奈此时建文帝并未发话，他可不敢乱了规矩，便只得小心翼翼地将朱棣从殿东门引至御座之前，方如蒙大赦般的退下。此时又到了跪拜的时候，礼乐声响，若在平时，此刻燕王应带着诸子跪下至朝拜之词，行一拜之礼，但只见朱高炽三兄弟倒是跪了，立于最前的朱棣仍是不拜，口中也不念什么亲旨皇帝陛下朝拜的套话，依旧只是一个长揖，随后便自顾自地站了起来。方才朱棣在外不拜，殿内官员因都是面北而立，虽然听得外头有些骚动，因不能为礼回头，所以尚不知情。此刻朱棣于大殿之内仍是如此，百官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殿内的官员都是四品以上，其中不乏王公贵戚，他们不像殿外的小官那样刻于礼制，任何时候都不敢违反。众人见此情景，个个震惊不已，一时间打眼色的交头接耳的纷纷出来，大殿上顿起嗡嗡之声。瞧见燕王于殿外不拜，建文帝便是大吃一惊，简直怀疑自己看错了，一时之间竟没有反应。此时朱棣于御座之前仍是不跪不贺，大为礼制，且一副傲然之态，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建文帝已气得满面通红，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殿下站出了一个官员，手持护板大声奏道：陛下，燕王登殿不拜，目无君上，臣请陛下问燕王大不敬之罪。建文帝尚未发话，朱棣却扭过头来冷冷地问道：你是何人？ 监察御史曾凤韶。殿下登殿不拜，无人臣礼，臣身为今日事班御史，职在纠合，岂容殿下此般举止？ 哼，今日本王有家事与陛下说，用不着你这等下官在此聒噪。 面对朱棣的王爷威仪，曾凤韶毫不畏缩，一身正气地回答道：此处乃是奉天殿，洪武26年定制，诸王来朝于殿上主君臣礼，于宫中主家人礼，殿下身为朝廷臣子，于此处应行跪拜之礼，奏君臣之事，若要说家事，待到便殿处行完家礼，王爷自说便是，岂能在此逾越？见曾凤韶如此，朱棣一阵恼火，不过他不想与其再做口舌之争。朱棣此番冒险进京，又于今日行此大不敬之举，实在是另有深意，目标所指正是建文帝本人，此时再与这个御史争论下去，实在是无益之举。念及于此，他不再理会曾凤韶，转身对建文帝说道： 非是臣不敬陛下，臣之所以不拜，实是心中不平。 建文帝一言不发。朱棣接着往下说： 臣此番进京，便是要问问陛下，是否要将我皇室长辈斩尽杀绝，方才安心。 读有趣的历史，寻隐秘的学问。北京故事广播，读史有学问。 面对朱棣的发难，建文帝将会如何应对？朱棣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《永乐大帝》，